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1集《弃子》。秦冉不简单，这件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那个表情不是普通人的表现。当时徐二叔虽然处于震惊当中，但也有注意过秦冉的神色，他不会看错。这一点徐瑶光自然也感觉到了，程木当时也是平静多过于震惊。徐瑶光转身，他定定地看向徐二叔， 爷爷肯定有他的理由，他选的人请您不要怀疑。 说完后，他直接走到书桌边，打开电脑跟徐老汇报今天发生的事。徐二叔站在他身后看了他一眼，张了张嘴，一时间无话可说，只能带上门离开。入夜，秦冉正在跟程俊视频。 马斯家族那边市场怎么划分？ 程俊本来想问问秦冉今天回的那句微信的，但看他不太合作，索性就没有问这些。秦冉坐在房间唯一的一张椅子上，靠着椅背，眉眼挑着。拳王， 这么随便？ 程俊笑了笑，他走到窗边，推开了窗。 什么叫随便啊？两方交战已经损失了不少人马了，况且拳王争夺也是博弈，这种大势力的分配怎么可能随便呢？ 秦冉看着灯光细微的窗外，微微眯眼。程俊靠着窗台坐着，本来随意的表情听到这句瞬间凝起，他直接站起来。 你跟程木现在出来，我让人接你们。 显然也是想到了重点，势力划分用拳王来划分，这自然不是儿戏，还是对马斯家族有利。但两方势力的博弈哪有这么简单，在他们出手前肯定会对伯特动手。秦冉却没有回，他只是看着视频上程俊的窗户，若有所思。 你刚刚抽烟了？ 斩钉截铁。 怎么可能，你胡说。 十分确定。程俊另一只手抵着唇轻咳一声， 放心，我现在挺惜命的，程母也不会有事。 秦冉看了一眼窗外，隔着电话，他没有计较这件事。程俊放下手，他顿了一下，眉眼微沉。 你别动手。 没必要，我当然不会。 秦冉懒洋洋地打了哈欠，又想起来一件事，略带忧色。 你们的市场怎么分配的？不会真的要跟地下联盟争吧？ 我怎么觉得你对 M 州这么熟悉呢？连每三年的势力规划都知道。 程俊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，秦冉又闭嘴了，他才轻笑着开口，有些风轻云淡的。 我今年没参与。 秦冉挂断电话，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坐直身体，给程水发过去一句话。程水应该在忙，直接发过来语音。 秦小姐，今年的市场划分，老大让给马修了。 让给马修了？秦冉坐在椅子上，微微抿唇。马修跟程水他们一直是对立关系，今年的势力划分这么重要，按照程水成活他们几个的性子，怎么会让给死对头呢？秦冉看着手机，手机上显示着程水又发过来一条语音，秦冉却没有再听，拿着手机的手却是收紧。程俊把地盘让给马修，里面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关系。他正想着，外面路灯下一道黑影闪过。二月份的月光不是特别明显，只有路灯照在地上，仿佛是染了一层白霜。秦冉拿着手机，关掉了房间内的大灯，也没有开门，直接打开窗户，翻到了程木的房间。 程木现在五感也不弱，他也听到了异动，黑夜中看到秦冉。秦冉直接朝他比了个手势，两人都从三楼翻下去。程木一眼就看到不远处贴着墙角边缘小心翼翼摸过来的人，他直接走过去，手刀砍晕对方。有埋伏，小心寻找炸药。秦冉从墙角边缘翻找出来一枚自制炸药，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脑子无比清晰。你去通知其他人，我继续找。两人兵分两路，程木进去，秦冉在外面找到好几枚自制炸药。三楼，程木通知的时候，也有其他人发现了不对劲。走廊尽头，一个小型反应堆炸裂了。马斯家族基地热武器自然是带不进来的，自制的威力就要小很多。 小徐少，快走，有人袭击！ 徐二叔首先冲到徐瑶光卧室，拉着徐瑶光的胳膊。徐瑶光也拿着手机出来，他没有先走，而是往后走了几步，一脚踢开秦冉的房门。 他人呢？谁知道他大半夜的乱跑去哪儿了？不是跟他说过 M 州不能乱跑吗？这种时候还添乱。小徐少，我们先走，万一他已经下楼了。 火光中，徐瑶光高声道。徐二叔不耐烦地开口。两人在三楼最后才出来跟徐家其他人会合。出来后这才发现，原来伯特住在他们三区，并不在一区，难怪会被攻击。 小徐少，先上车。 徐二叔把徐瑶光往车内按。徐瑶光手搭着车门，看向跟着最后一位徐家人走出来的程木。 你们秦小姐呢？ 程木往后看了看，眉毛一拧。 秦小姐还没出来。 徐二叔直接催促前面的司机 开车。 伯特那辆车已经离开了，这地方危险，几乎快要爆炸了。徐瑶光厉声开口。 再等等。 别等，走。 徐二叔冷酷无情。开车的也是徐家人，他面不改色，直接踩了油门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